那个孩子吗？ 我还记得。 那走是啥意思？走不就是流动吗？马牙呢？那最后烂的就跟那马头马牙一样一样的，一点点烂。你看看，所以这些病名啊，也是中医几千年的文化，天人合一。所以呀、咱们国人呐、祖祖辈辈啊，活在天地之间，就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呀、那咱们说实际的啊，说当下的，那生活当中的天冷了为什么要加衣服啊，天热了为什么要减衣服啊，这就更简单了，生活常识。但是医学上它就叫做天人合一，你看看这生活上也是天人合一、那你说这么多方面都是天人合一，那你说在治病上呢，治疗方案上呢，是不是也要遵循这个原则呀？ 对， 所以我不断的学呀，不断的悟啊，这天人合一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我结合大胡子师傅的教导，再结合杜老带我系统学习中医的领域，我在诊所看病的过程当中，我在不断的去悟啊，慢慢我就悟出来了，这天人合一的精髓是啥呀？四个字，叫一开一句。哎，就这一开一句，开是什么呀？这一开呀，哎呀，你每天回家是不是开门啊？ 对呀、 你一高兴是不是开心呐、哎，这春天来了是不是叫开春啊？很容易理解嘛，再简单点说，只有打开之后才有进有出嘛。那再说我们人体呢，治病呢，开的是什么呀？两方面，一，开脾胃；二，开血脉。哦，这回明白了吧？那我脾胃要不开呢？哎呀，你看那人要走之前，临走之前，水米不打牙啊，啥也吃不下呀，喝口水都吐啊，那叫胃门紧闭呀、是这个理儿吧、人生下来就会吃，不用教，那就是开呀、人走了吃不下，那就不开呀，这简单的不得了吧？你看那传统开脾胃用啥呀？很流行，灌肠、洗肠，为什么呢？堵了， 通开的， 堵的壅塞不通啊，所以他一灌一洗呢，也是开呀，是不是啊？这都是开脾胃呀，他把那垃圾污浊都给他排出去，这回理解了吧？还有呢，那有的人那大便、小便，挂袋儿、挂粪袋儿、挂尿袋儿，一个道理呀，那条道不通了，堵死了，你本来排尿它是自行的、自动的，结果呢，它道改了。你就得在体外进行排毒排垃圾了。这也是另一种的开嘛。 是。 你看说了这么多都是为了这开而做工作呀。这是开脾胃。还有开血脉呢。那血脉不开是什么道理呀？头晕迷糊恶心胸闷气短脑梗心梗。有的人怎么去开呀？年年打针。 通一通冲一冲。 扩血管。那也是开呀，是不是？所以这一开一句的理念可以说起来非常简单。好，那我告诉你，就是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快速的方法。脾胃一开能让你能吃能喝能拉能睡，你说你解决这些问题那是不是就好一半啊？那另一半呢，你再开血脉呀。所以呀，我一直说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叫技改，剂型的改革，就是把最高深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它表达出来。你看我几分钟就说完了，可是这一件事儿，我可用了30多年去改呀， 是， 才有了这特殊的剂型，而且呢，解决了几大难题。另外呀，咱还有外练功法，叫什么撼地划船？你看这词儿干什么？开血脉。 哎，这叫我的进攻功法。这最早来源于湖北的龙舟传人。哎，你听到了吧？龙舟传人呐，干啥的？人是国家级龙舟教练呐，那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啊，跟我似的啊。而且老人家说，这划龙舟啊，不但能强身健体，还能呢强化心肺的功能。人家都70多岁，那心血管、脑血管、血液病，哎，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样样都健康，指标都达标。所以我就受了启发了，我就开始跟人家学呗。哎，在他的基础之上，我就研究出了撼地划船开血脉这一招，尤其针对那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液病的、下肢静脉闭塞的，是吧？静脉曲张，静脉血回流受阻的等等吧，还轻微脑梗，这不脑血管吗？是不是都血液病啊？那么这个功法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同样弓步，哎，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成弓步。第二呢，双手掌心相对，哎，向前平举，掌心相对吗？就像抱球似的吗？是吧？你抱球能掌心向外吗？第三呢，哎，这向前平举嘛，平举之后呢，由前向左和由前向后划船。你看划船怎么划呀？由前拉到后，由左拉到右，对不对？就这么两下，每一次拉到终点的时候，向后拉，拉不动的时候停顿3秒钟。哎，干啥？这不一拉一抻吗？一压一放吗？哎，起到一个拉筋的作用。哎，左右位一组，做7组。这个方法我就教完了。你看，说起来简单啊，做起来也简单，但是效果它就不简单。怎么说呢？你看我这动作有标准，然后我也讲过了，有4道：手道、气道、心道、意道，也不知道你做没做到。你做到就达到，做不到就达不到，啊。所以手道是什么意思？手一伸，手随气行，气随手到。你要不会呼吸的话，你手也伸不出去，是不是？就叫手道。气道呢，深呼吸，吸要到顶，呼要到底。缓呼缓吸的内涵就是什么呢？叫有氧运动。所以气道我教给大家这个，就是慢慢的吸，缓缓的吸，慢慢的呼，缓缓的呼，这个气就到了啊。然后呢，心道、意道，哎，就是告诉大家一心一意收心求静，哎，心神一合回心转意，你看看多好啊。第二，就动作要领，就是柔和缓慢，圆活连贯。这方法就像太极一样，慢慢的柔柔的啊，柔中带刚的，圆活连贯的。第三呢，最佳表现是什么呢？什么叫达标啊？叫慢悠悠热乎乎汗津津。哎，慢悠悠能听懂吧？哎，热乎乎呢，你坐上3-5分钟，你把气道做到了，身体经络着啊，不开血脉吗？热乎乎就开了，汗地花砖开血脉，你那什么任督二脉呀，啊，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阴足三阳，这14条正经它就打开了，就热乎乎。真正打开得汗津津，哎呦，前胸额头后背呀，腋窝下呀，啊，嗯，包括后腰啊，哎，都有热乎乎，有水珠，有汗津津，这个是最佳的效果。效果是出来了，有什么内涵和意义呢？汗都排出来了。中医呀，有什么啊？汗吐下合，温情消补，这8大疗法呀。那感冒了，为什么让你冒汗呢？那你有血液病，那都是垃圾病，为啥不把它通过汗排出来呢？人体排垃圾的通道，大便、小便、汗腺还有呼吸，4大垃圾通道。很多人这多少年不出汗了，是不是？你不出汗，你那身体内外它就不通啊。所以我有个词叫三净化。净化什么？净化体表的，净化体内的，净化心理和灵魂的。体表净化都会，净化体内的会的人就不多啊。心血管净化，脑血管净化，高血压需要净化，高心病需要净化，糖尿病更需要净化。这些病都叫什么病？统一叫做垃圾病，也叫富贵病，是也不是？所以净化体内是需要每一天都要干的事儿。 啥意思？你大便小便哪一天你不往出排呀？对，大便不通的啊，一天几遍的，你可以先做上5到8分钟的旱地化妆开血脉，身体热乎乎了，上厕所这么一蹲，等着大便，我告诉你不用等，3分钟就来了。啥叫开血脉啊？这不就是开血脉了吗？气血蠕动了吗？所以这是净化体内的啊，垃圾病你每天要做的。净化心理和灵魂啥意思呢？很多人得病都和那情绪有关系啊，那叫什么叫三爱，爱生气，爱着急，爱发火。那怎么办？不开心的话题马上转移呀，不高兴的环境马上撤离呀。哎，最后实现什么呢？三通。啥意思啊？上下通，内外通。怎么个上下通啊？很多患者是上火下寒呐，上面热底下凉啊，这叫一国两制啊，上下不通。结果一坐这旱地划船，上下通了啊，内外也通了。哎，所以就看你怎么做了。对，想练功法的最佳时间上午9点11点之间，下午呢3点到5点啊，一次做个10分8分的，再休息一会儿，再做一次。只要你能做，你多做，多做就多受益，就这么简单。这旱地划船，我希望你把它摆在第一位，来陪伴你每一天，因为每一天要清除体内垃圾，是这样吧？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4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4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神秘短信差点让人家破人亡，究竟为何欠下高额巨债，最后差点流落街头？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李老师，其实啊，真的叔叔阿姨们都特别的开心能和您通话。 没错，说到通话咨询啊，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呀，都是自己打电话给自己咨询。可是呢，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儿女给父母咨询的， 担心爸爸妈妈的身体。 没错。这位呀、 啊、 是个女同志啊，替妈妈来咨询问题。哎，我当时一听啊，这孩子说话的口气呀、啊，哎，语言呢、啊，哎，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然后说，我知道这剂型很有特点，所以呢，当时就给他5盒的给他母亲用，并且呢，我当时还嘱咐这孩子一定要懂得怎么用、怎么喝啊。喝的要科学，你比如说啊，首先呢要用开水泡，泡多长时间呢？5分到8分钟即可。用什么泡呢？最好是保温杯，你看看。而且呢，我告诉这孩子，我说这个喝法呀还有一个名字叫琼玉服。啥意思呢？冲泡以后啊，趁热分3次喝下啊，趁热啊，你别晾凉了再喝。哎，趁着热乎劲儿分3次喝下，而且记住一定要老妈妈要坚持。别呀今天想起来今天喝。就这么嘱咐完了啊，没过几天，哎， 这孩子又来电话了，而且一边打电话一边哭着跟我说，说我妈妈这病不知怎么的还严重了。哎呦喂，当时我这一听不对呀， 怎么会这样呢？ 哎呀，我这一问才知道啊，他这老妈妈呀根本就没有吃啊。嗯，说呢这高血压都快30年了，哎呀说这家里呀，哎呀什么床底下抽屉里什么衣柜里都是药啊，吃了效果也不太明显啊，而且吃的药越吃越多。还有的是什么呢，说他妈妈专挑那药过期的药吃，上次在李老师你那拿的药一块儿都没动啊，还在那抽屉里哎呀齐整整的放在那儿呢。 原来是没服用。 哎呀，我说孩子啊，你先别哭了啊，赶紧告诉你的老妈妈把那药赶紧吃上啊。哎呦，我一说到这儿，这孩子是越哭越厉害，这怎么了呢？结果这孩子说呀，李老师啊，我妈妈这次犯这高血压病都怨我呀。啊，怎么了？哎呀，后来我知道这孩子是被人骗了，被人坑了。怎么了？借了高利贷了，还不起了。 这母亲是跟着着急了。 没错呀，说老太太犯病当天呐，是因为这姑娘出门忘带手机了，而且手机里接了好多短信呢，这老太太眼神也不好，当时也没看清啊。啊，可是后来呢，就有个陌生电话就打过来了。这老太太呢，电话就接起来了。一接起来就听对方说啥呀，赶紧还我那40万，身份证都在我这呢。我还知道你家住哪儿，我告诉你再不还钱我就堵你家去。 嗯。 哎呦，还没等这老人说话呢，电话就挂了。结果这一个40万，这老太太一着急就晕过去了。好在呢这邻居家呀，啊好邻居呀，拨打了120，及时的送到了医院。而且医院说什么，哎呦这老太太再晚点很可能就脑出血了。 多危险呢， 是不是啊、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孩子跟我通话呀，一边说一边哭。我说你别哭了啊，现在最要紧的得把你妈妈的病得治好啊，你万一再出了生命危险怎么办呢？所以你一定转告你的老妈妈，一定坚持把药用上，穷与富啊。我说你再好的药你买回去放在那儿啊，摆在那儿有啥用啊，赶紧吃上。嗯，而且我还嘱咐他，我说那钱没了还能挣啊，妈就一个，妈要没了这家就没了。 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 他妈妈知道这事儿以后啊，就想出了一个法子，把咱家那套的老房子抵押了吧，还钱吧。哎呀，那边跟我电话就这个声音说呀，说李老师啊，我现在确实没别的法子了，嗯，要不怎么能舍得我妈那房子去抵押呢？你看我妈自从她知道了我借了高利贷啊，被追债呀， 啊然后这房子又被抵押呀，就这些事儿摞在一起，我妈这一股火就上来了，这血压嗖一下就升高了。我现在想想我都害怕呀，你说我这老妈万一有个闪失，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我自己呀、啊、你看，哎呀，当时啊这孩子跟我这样的口气，一边哭一边说，我就真跟着孩子说了，我说既然都到这步了，你现在就得好好的照顾你的老妈，先把老妈的病治好再说。 对， 是不是？什么事你不得抓重要的吗？抓紧要的吗？而且我再次的叮嘱他，我说要定时，要定量，准时的吃药啊，嗯，然后你要什么其他帮忙的啊，随时打电话，我随时去帮你，好不好啊？哎，当时孩子就说：“好，老师，我谢谢你，谢谢你，你要能把我妈的病治好啊，你就是帮了我天大的忙了。” 嗯， 你看，这一番对话，大家都听清楚了吧？哎， 后来他母亲情况怎么样呢？ 哟、哎，后来一直没消息。 我这心里合计这事儿啊，我惦记着呢。哎，我就主动把电话打过去了。打过去了，那边接电话的人呢，哎，恰巧是他的老妈妈本人。一听是我是李老师，我刚说，我说喂你好，这喂你好还没说完，哎呦，这孩子妈妈这老大姐就开哭了，说李老师啊，哎呦，这两天血压可平稳了，可是李老师啊，为了给我这姑娘还账，我这房子都抵出去了，你看，哎呀，而且说我这娘俩呀，现在呀没地儿住了，现在还住在她大舅家呢，你说我这命咋这么苦啊？怎么摊上这样的事儿呢？就跟我说呗。我说老大姐，哎呀，不管怎么地，你这姑娘啊，她没干什么坏事，也没干什么缺德的事儿，啊，只是被人给坑了。但是不有人在吗？有人在不就有钱在吗？是不是？我说您放心吧，啊，好人一定有好报的。哎，没想到一听我说完呢，电话那一端呢，哎，说好，确实是啊，我相信你，咱们毕竟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啊。哎，而且现在我用完的药，哎呀，这血压也不知怎么了，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可好了，你看还可好了。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不就是好人有好报吗？ 对， 你看你现在这心也不慌了，头也不晕了，多好啊。而且还说，哎呀，李老师你可不知道啊，哎呀，我以前就为了降这血压呀，哎呀，开了一堆一堆的药啊，哎，刚开始吃了还好啊，这一吃就降下来，高压也降，低压也降，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慢慢的怎么就吃药吃的越来越多，而且天天吃，顿顿吃，一开始吃一粒就见效，后来吃三粒，吃四粒，吃五六粒，你说也降不下来，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是忽高忽低的，一高的时候我就迷糊，而且呢这迷糊的症状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你这怎么办吗？而且还说呢，说一开始啊就是心慌，哎呀，这慌的啥也不敢干，啥也不能干，哎呀，这胸里就像揣个小兔子似的，乱蹦乱跳，而且气还不够用啊，说那一跳就跳到喉咙了，嗓子眼了，你看其实很多那高血压严重的重症的高血压都是这样的，心慌上不来气儿啊，然后说上医院一查呀，说是高心病，哎呦喂，你看看这医院给确诊了，而且大夫还说，哎呀，房室传导阻滞，心肌肥厚，左心室肥大，你看看这叫器质性改变了啊，这是先是心慌，后来呢说这脑袋晕晕乎乎不清醒啊，脚踩棉花呀，还说呢这眼前总是要小黑影闪来闪去的，那不就中医讲的飞蚊症，西医讲的玻璃体混浊吗？你再严重了，那就不知道并发哪类眼病了，而且还说，哎呀，那晚上的尿啊，也不知哪来那么多，而且一次还尿不多少，还总想去。 这都和高血压有关吗？ 并发症，哎。 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当你累了倦了，我是寂寞难言，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 所以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什么了，这高血压最要命的并发症是什么呢？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心，一个是脑，要再说一个那就是肾了，你看他无数次的夜尿，而且还尿不多少，那肾的精元已经不能固摄住尿了，这不就明白了？而且在这里我再温馨提示，一旦你并发症并发到心，并发到脑，并发到肾，我告诉你，一次生气，一次大怒，你的血管就容易鼓包， 受情绪影响很大， 对喽，一生气血管紧张啊，一紧张血管如果硬了脆了，那不就容易破吗？不容易梗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是。 而且老人家最后说，哎呦，吃完你这药太好了。 那可是李老师，为什么他治疗高血压的效果会这么好， 而且时间也很快呀。 没错，大家记得我说过吧，一开一句啊，一开一句，什么叫一开一句？就这个知识点呢，那是我呀啊，在做课题报告的时候啊，叫19种慢性疾病的课题报告证明啊，这高血压中医叫什么？叫病堂。 嗯， 堂什么意思？堂是子孙满堂啊。哎呦，这是好事啊，怎么叫病堂呢？其实说的是另外一个内涵，就是高血压这并发症啊多呀，复杂呀，你的心脑啊、眼睛啊、血管啊，无一不受伤害呀。所以这一开，开什么？开脾胃啊，脾胃后天的本儿啊，这个门一打开，气血生化有源，这不就开脾胃吗？第二开，开血脉啊，开血脉什么意思？你的血管是不是淤了？是不是堵了？那下水管道是不是堵了？堵了就得通啊，通了开了，对了，血脉一开了，你的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的脑子不就灵了吗？啊，但这个开叫修复血管内皮，软化你硬化的血管，你这样循行才畅通的。哎，你的并发症心脑眼肾足啊，或者是血管，或者血管壁，才得到全面的清理，血行畅通了，你的脑子才灵了，不得并发症了。嗯，这还是开呀。最后是聚，聚什么？聚精元。啥是精元？精元就是你血液流动的原动力。你不爱走吗？我推你一下你不就动了吗？这叫精元呐。所以精元一足，它自动推动血液循行，这叫血行畅通啊。你看看吧，这就明白了吧？一开一句啊，我说了，技改的新剂型什么特点？35.7:1呀、啊，也就是35.7斤的药材才能加工出1斤的药啊，叫药量足、药劲儿大、药性平和，是不是？哎，啥叫药性平和呀？我告诉你，寒凉的药啊，你放在手里你摸不出来寒凉，但是中医讲寒热温平四大药性多属寒凉，老年人的胃是不是都吃坏了？那你一定要知道是长期吃寒性的药物造成的。再一个呢，药量足见效才快，那你这个时候药都见效，你才配合我刚才讲的汗滴划船呢。嗯，一做，哎呦，排黄汗，眼屎也是黄的，你再排点黄尿呢，是不是啊？这不就排垃圾看得见吗？哎，所以在临床实验一二期，那高血压不论你是继发性原发性的，绝大多数血压稳中有降。你再坚持坚持，眼睛就清灵喽，心脏就不扑通扑通喽，那脑子呢也不迷糊喽，那眼前的那晃来晃去的小黑影你找不到了，睡觉呢一抬头天亮了。你用了之后你自己说，哎，而且后来老人家还说呢，哎呀，自从这哎高血压稳定之后，老太太干啥去了？打工了。 有，能挣钱了。 哎呀，还跟我说呢，哎呀，李老师啊，我现在一个月能啊能给我开2012呢。你看看美不美啊？ 嗯， 这叫啥？只要人在，钱就在。 是， 你能动了，你也不用别人照顾你，不用别人为你担心了，是吧？而且还说呢，哎呀，我姑娘也说了，她年轻，我们能赚钱，我们呢，等赚了钱还要买套自己的房子呢。 嗯，哎呀，幸福的日子要开始了。 没错。 嗯， 哎，我记得老人家最后说了一句：“老师啊，您说的对呀。”好人一定有好报。 对， 你看看，只要你身体好好的，有钱没钱呐，咱的日子都是美的。 嗯、 哎呦，真的感谢你呀、啊，李老师。你 看, 看您又帮助了一个家庭。 没错，所以呀、啊，说到这儿，治疗高血压啊，一开一句，专治你老慢病。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啊。 哎，你好，李老师。 哎，你好。 哎呀，很高兴能跟你能通上话呀。 哎呀， 真的很不容易。 是的。 也很久仰。 哦。 因为什么呢？您这个讲座一开播不久我就听到了。 嗯。 可以这么称呼哈、啊，从很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成名。医界上成为一大家，这个经过我都听到了、 哦、 所以说从内心啊非常敬仰您、 谢谢 啊谢谢、 然后呢李老师哈、跟您通话很不容易，我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咨询。 哦，快说说吧。 就是我孩子哈、因为今年32岁，前些天吧，然后跟我念叨说妈，我可能这几天工作累点儿，完了然后有点就是突然有一天早晨5点来钟就睡觉睡，他不是睡然睡醒的，好像憋醒了。 哎呦。 完了就感觉心脏前区靠右侧，有点疼，有点不舒服。完了然后呢，我说你没上医院去看去，然后去了。解放军401医院检查的结果是 怎么样？ 他说是心律失常。然后我因为这几天嘛，然后我又就天天给孩子打个电话，问一问。完了然后孩子就说嘛，那个这个就是那个疼，那个没有了，那症状没有了，但是有一个症状还存在，就是偶尔的我喘气儿好像还有点疼似的，就是 那还疼吗？ 有点的喘气儿，说喘气儿是有点疼。我说你这个症状几天了？他说是刚有2天。有2天，那个症状没有了，这个症状出现。我说你睡眠好不好？他说睡眠还行，睡眠挺好。但是我不敢左侧卧，就是靠左边。 哎呦。 他 吃药了吗？这期间呢？ 吃了，然后。还跟我说大夫还说这个症状哈，就说那意思有点像肋间神经痛似的。确定说就肋间神经痛。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哈，就想求李老师帮帮我，给孩子分析一下这个就是心律失常，就是怕不怕。 好的。 哎 一个当母亲的啊，最关心最担心的就是儿子的事儿。啊，因为老话说得好啊，知子莫过母。对吧？所以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关键我要把病给你说清楚啊。肋间神经痛啊，它不是什么大病。为啥呢？这个病就高度紧张、高度压力下就会产生这个肋间神经痛。什么神经啊？神经是西医的词儿。对吧？这个神经啊，它每一天高度压力紧张啊，哎，就造成了哎神经痉挛疼痛 啊。 什么叫痉挛呢？它抽筋儿。哎，也就是一过性的缺血造成神经痛。肋间神经要中医讲，那是呢，哎，足少阳胆经，哎，压力压在谁了？压在肝胆了。情绪造的病。 哎，所以情绪一缓解，睡个好觉，休息几天就没了。 啊啊！ 对，关键我要说啥呢？他那心律失常啊，这个是确诊的。 嗯。 确诊之后呢，为什么指标还正常呢？ 嗯。 你记住，人的心脏啊，啊，它有一个特点，它有极强的忍耐性。 啊。 哎，你上医院一查，指标都正常，这些检查都没问题，啊。 嗯、 但是、 嗯， 这个人总感觉不舒服。 嗯。 哎。 是。 所以这叫啥呢？这叫功能性疾病。 啊。 等你检查出来，那叫器质性改变。 啊。 能检查出来，那病就重了，心律失常啥呀、 啊， 早波、房颤都有，知道吗？ 啊。 你儿子现在年轻啊，32岁呀、啊。知道吗？ 嗯，是啊。 对，所以说32岁就有心律失常，这个不好。 嗯嗯。 不好， 嗯、 那42岁呢？ 嗯嗯。 52岁呢？ 嗯。 对不对呀、啊？ 对对。 所以年轻的时候人找病，年老的时候病找人呐。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打进电话来，很及时，很好，知道吗？ 哎呀，我真就是找到好医生了，可盼望这一天、 哎 嗯。 我得把话跟你说清楚，是吧？ 嗯。 那往往大夫一看指标没事，都告诉家属没事儿。 嗯， 其实患者不明白呀、啊，究竟有事儿没事儿啊？ 嗯， 我告诉你有事儿、 啊， 但是现在你及时的调治就没事儿了。 好， 对不对呀、啊 嗯？还好。 心律失常、心绞疼，还是啊冠心病，它的结局都是一个， 嗯、 就叫血脉不开。 啊。 哎，也就是血脉淤了、堵了。 啊， 哎，他心血管冠状动脉有堵塞的迹象、 啊、 你这个时候你把它控制在萌芽状态，他以后就没有这心脏这方面的什么不齐呀、早搏房颤了，对吧？ 啊， 所以、 嗯、 你也听我节目听得很清楚，它的作用就是一开一聚，开血脉聚精元，这回明白了吧？你看什么叫开血脉呀、啊、我就常讲一个例子，你常下厨房的你那洗菜池子往往都会堵，堵了咋办呢？哎，有的人拿那筷子扎两下通开了，是不是？ 嗯。 那冠状动脉、脑动脉、肾动脉不一个道理吗？ 嗯。 但是关键是用什么去通，你是用药片通啊，还用胶囊通啊，还是用汤药通啊？我这里用药钻去帮你开通。 嗯。 这是心肌型，明白了吧？ 嗯。 哎，所以他那紧张造成的那个肋间神经痛没有问题，你多做一做什么呀、 嗯 啊、那旱地花船通血脉你学会了，你交给他一个深呼吸、 啊、 那个疼就能缓解 啊，叫旱地花船， 对吗？哎、 嗯， 然后呢你给他用上干啥？开血脉了，因为出汗、出黏汗、 啊、 出臭汗，把那个体内个淤不通的给他通过汗腺大小便排出去，咱实实在在的跟你讲、 啊、 哎，如果是不及时治疗呢，他这个工作压力再这么继续的积累也不好说， 啊， 因为现在是功能性的病，知道吧？ 啊， 哎，这回明白了， 嗯、 谁得病都不是一得上就是心梗、 嗯， 知道吗？ 嗯，嗯， 都是日积月累，不注意，再等两天，再拖两天，到最后，哎，你就得支架了，啊， 嗯， 我实话实说，啊，你早用，你避免大病的发生，好不好？ 嗯，好， 就说到这儿， 嗯、 好吗？ 好， 哎，好，然后用了之后及时沟通，及时回馈，好吗？ 好好， 哎， 好，有不明问问题我咨询您。 好嘞，好，再见 啊！好， 谢 谢，谢谢老师的指点。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啊，谢谢，谢谢。 好的，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李老师，我呢一直也是在听您节目。 哎， 您说的吃砖治病。 嗯、哎。 还听您给很多患者出的方子也都挺好的。 嗯、哎。 好不容易给你通上电话了。 嗯。 我听您讲这个挺心动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一身的病、 嗯、 不知道能不能用。 哦，那说说你什么病啊？ 我心脏病，血压也高， 哦、 这都有20多年了。 哎呦。 可以说这些年吧一直在吃药，但是吃了这么多年药，这病没好吧，反而还多了，把肾给吃坏了。这没办法呀。平时啊我就吃中药，但是这中药这药劲儿来得太慢，而且呢这一大碗一大碗苦的呀， 不想喝了， 喝不下去。到医院去检查，这大夫给我说是肾小球肾炎了。 肾炎 啊，血压也高，尿蛋白还有加号。最主要的这个小腿肚子胖的呀，这一按半个手指头都能给进去。 哎呦喂，浮肿啊。 是，现在这脚都穿不上袜子了，那鞋都要穿大两号的。 哎呦呵。 但是我听李老师讲，所以我有心动了，我 想 用。想 用。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解决我这些问题。 哎，这个啊，我告诉你 啊， 你的问题啊和很多人一样，我这一身的病啊，我这肾病、血压、心脏，这药钻究竟能不能解决呢？我告诉你，不用我回答，啊，大家会听啊，知道吗？为啥呀？怎么治的呢？一开一句呀，你看你那腿肿，那叫血脉不开，怎么有蛋白尿呢？那叫精元不聚呀。那腿是不是沉得不得了啊？ 是沉得不得了。 哎，那不就是瘀阻不通吗？你通一通不就开了吗？你是不是下厨房啊做过饭菜吧？那下水管堵了是不是得通一通就开了？ 是是， 所以呀，这叫开血脉嘛。一吃了之后冒黏汗冒臭汗是不是开了？ 是是。 哎，开了之后再把精元一聚呢，你那肾脏的啊排毒能力就恢复了。你现在那尿有蛋白，那不是排毒，那是排营养，叫精元不聚你才排营养啊，是这样吧？ 是是。 所以你要一开一聚的话，开血脉能干啥？清除毒素，聚精元能干啥？恢复肾动力，那你那不就好了吗？ 是是。 所以你问我能不能用，我告诉你，一天两块砖，你的腿肿啊、蛋白尿，你就会有改善，啊，那心脏病、高血压、肾病，从整体治疗叫内外同治，整体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改善。 好好好， 哎， 真跟您说的呀，我就有希望了。 你记住，不仅是有希望，我还有信心呢。只要你听话，及时的用上，及时的做，那效果到时候你会，哎呀，我还有意外收获，明白了吗？ 就是我想着这吃上有没有依赖性呢？我就怕吃上吧， 哎， 我还会饭不吃了。 这个问的好啊，为啥呢？就是这个剂型改革的优势啊，没有任何的依赖，明白了吧？ 哦，那就好，那就好， 哎、 老师， 好，抓紧时间啊。 那行， 那就这样啊，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喂，您好，您是李老师吗？ 是的，是我呀。您好，请讲吧。 李老师啊，太好了， 哎， 和您通话，非常高兴啊。 哎， 我听您的节目半个多月了，开始没好好听啊。因为我听的节目太多了，我钱也没少花，效果没怎么好，就不相信了，失去信心了。 啊，那让你遭罪喽。 哎呦妈，李老师，我后来我又听您节目，不罢休，我听您讲的挺好，挺实在，听您奶奶说那些话呀，我又接着听您讲到天人合一，一开一聚， 对， 我就动心了，我就打那个天天听了，我说我想跟李老师通话，咨询我这毛病能不能好啊？哎，我们家人都是高血压呀，我爸爸也，我爸56岁脑出血，我妈是62岁的脑血栓，我弟是51脑出血死的， 哎呦，都50-60岁呀，这不行啊啊！ 我 这哪行呢？ 我小弟弟是4-7做搭桥手术。 你看看这些人他们都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他们呢一直都在吃药治病。 哎，对对对， 哎 是，哎， 为什么呢？我常讲中药得剂改呀，叫剂型改革呀。为啥呀？为了那个药效啊，药劲儿啊。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啊，老姐姐。 这叫大善人呐，李老师。 哎，嗯， 他是大善人。哎呀，我跟你说啊， 嗯， 我今年65了。 哦。 我05年突然间的半身不遂了，他们看了。我当时没上医院呢，我害怕，我爸也是脑出血，我妈也脑出血，花那么多钱也没治好，拍个片儿，又去照个相，他说我是颈椎导致的半身不遂， 哦， 然后他又做手术又拨刀，我也没做，我就回家了，我怕他给我做坏了呢，高血压呀，1.78呀，整天吃药啊，还迷糊啊。05年得的，06年落下又换第二次上医院，去看检查做 CT， 人家说你是有陈旧的血栓底子。 哎呦喂，这个就可怕了。 当时眼睛都看不见啥了。 哎呦，这更危险了。 就看了眼前一直用远的光，是啥也看不见。这是一方面。09年啊。突然间摔了，我家是平房， 还摔了， 房子漏，半个跟头，摔那块儿吧，又一下子又躺到地下了，右侧着地了，胯骨摔折了， 哎呦喂， 1年多，这骨头吧，告诉你，疼的我那实在不走不了道啊， 哎呀， 100多天下地就锻炼，人说锻炼锻炼。现在也是拄拐杖， 也是拄拐，能走几步是吧？ 啊，能走。 哦。 哎，我呀没有多大希望，林老师，我就想找你呢，问问我要是吃这个咱这个酸药，我这一手啊能拿东西啊，我能走到稳当，别说跟那大腿跟着现在还疼呢。 哎呀。 这脚趾都不会回弯， 哎 呀。 老姐姐，我告诉你，啊。 哎， 你不要求啊有多好，但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啊，专业的告诉你啊，我要有信心的让你不但要多走两步，而且还要让你把那拐扔了啊，因为我在临床1、2期脑血栓的中风偏瘫的是吧，一半身不好使的，我说了，只要你给我机会就等于给你机会了啊，明白了吗？ 哎， 所以我是有信心的，不但要见效，而且就能让你看到和感觉到效果，是吧？ 哎， 那失眠的是吧，中风的，脑血栓的，那见效快啊，你不相信，有时候我看到病患者用了我都不相信，但是这却实实在在的效果呀，是吧？ 哎， 所以你整体是要做什么工作呢？你那颈椎病引起的还是脑血栓，就是要开脾胃呀，是吧？ 哎， 一开一句， 哎， 开脾胃，运化气血，生化气血。第二就是开血脉，一开一句嘛，开血脉。你看你那个颈椎病，是不是血脉不通啊？ 啊， 是啊。哎，你那个走不了道啊，还是血脉不通啊？ 啊 啊。外伤啊，还是血脉不通啊？ 啊。 所以一开脾胃，哎，然后开血脉，最后聚精元。 哎， 就这一段时间，你用心的做。因为我们通过案例来证明来说明啊，啊，哎，最后你再配合点那鲁班开锁，是吧？强筋骨，那我的外在功法，你那一内一外，咱们就可以解决呀，啊。 我这手不会做呀。 非常好学，打电话那几句话就给你教明白了，有信心吗，老大姐？ 有，我可有信心。 你看看， 我14年了。 你看看，你听我节目听得也很认真呐。只要你有信心，我更有信心。 谢谢。 哎，好的。好，等有效果了，我们及时沟通啊。有问题也及时沟通，好吧？ 好， 再见，再见。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